也没什么特别好聊的，突然之间，哎，开始聊塞尔达了，对吧？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标题怎么起，不过没事啊，利昂说了，他起标题的能力远超广告公司一般的那个文案水平， 什么一般？远超99.99%。 好好好好好。 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哎，这个外面的这个禅意挺浓的。 没关系，上次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也录过的，但是大家基本上听不大见，所以不用太在意，不用太在意。 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杰杰。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fm/now，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的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199，全年湿货不离手，会员名牌和纪念品同时拥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的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终于又等到了这个李昂念的欧本尼尔， 我业务还是很熟的， 非常熟非常熟。上一期大家都说这个，还以为你们台换人了啊，因为我当时。那个欧本尼是在家里随便念的啊，这个音质包括这个声音还原跟我们在录音室里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 anyway 啊，时隔又大概有小一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录音室。今天这个话题又是非常的随意啊，又是零提纲即时兴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就在大概10分钟之前点外卖的同时，哎，我们突然又想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点，那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啊，非常的闲适，非常的闲适，就跟窗外那个蝉鸣有点类似啊。之前关注过我们的一些文章啊，或者说官网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之前重度依赖 Notion 这个软件的小型迷你团队，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在付费的，但是最近我把它给停掉了，因为有点贵。之前付费用着 Notion， 其实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听众啊，因为我们当时在2年还是一年，反正大概在很早之前，它是有那个推荐计划的嘛。 哇，德州工厂第一台 Cybertruck 下线了。 我操，你能不能认真一点？讲到哪了？ 讲到 Notion。 啊，对。 啊，你停用了 Notion， 但其实我现在成为了它的付费用户。 对，我们当时的付费的钱都是我们听众的那些根据我们的链接注册之后，我们得到的一些佣金跟返现啊。然后这些佣金和返现在上个月终于全部都花完了，所以我就把它给停掉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啊，没有跟团队里的两位其他成员商量过，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经历了从比如说从 Bear 到 Notion， 然后再到 Craft， 中间还小幅度的用过一会儿 Flowmo 啊，现在我感觉我又重回那个返璞归真，用回了 Bear， 好像还是这些简单的东西最适合我。尤其他最近又更新了那个2.0版本嘛，虽然那些功能对我来说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但至少给我感觉啊，这个软件终于又开始更新了，那我好像也就顺势又把它给切回来了。因为用下来，比如说像 Notion 的话，我觉得速度始终是一个问题，打开来的这个爽快的感觉，哎，始终还是不像比较 native 的那些软件。然后 Craft 我觉得就更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纯 native 写的一个软件，但是它适合的人群可能是对于这些文本的处理啊，以及相对复杂一点的结构化数据使用频率更高的那些人可能比较有优势。对于我这种非常简单的就是写写一些随手笔记的这些东西来说太重了，比如说我在手机端我要把一个东西给加粗或者说改成一个标题，这个深度非常的深，至少要点3-4下，我用的时间长了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所以 Craft 跟 Notion 也都被我给抛弃了，我现在又用回了 Bear。 你现在看的是什么东西？ 推特。 好吧，啊，很顺畅的进入我们下一个话题了，是吧？ 我们有说过要聊推特吗？ 不是说要聊推特跟 Threads 的吗？ 哦， 我操！哎，我都不知道这个主播还是嘉宾还是路人。 从何聊起？ 就 从马斯克的新政聊起吗？ 可以啊。 我其实无感了，我觉得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 政本身对我也的确没有影响，我感觉我也看不到那个 limit。 哎，说到这里我可以再问一下，就你平常访问 Twitter 的大概的习惯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它有两个 tab 嘛， following 跟那个 for you， 对吧？一个是综合型的时间轴 for you， 什么东西都会推给你，然后 following 的话就更专注一点，你关注什么人就只看到他们的那些东西嘛，对吧？ 那我这么跟 你 说啊， 你是怎么用的？ 我是最近才发现它上面变成两个 tab 的、 哦、好吧， 我平时就是看推荐的、 哦、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使用频率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每天都会看、 哦、我知道每天就大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是只要没事了就会打开呢，还是说有固定时间来刷一下呢？还是说 我肯定没有固定时间来刷、嗯、就是见缝插针刷个一分钟、 嗯、 两分钟这样子。 那像你，对你来说这个整体的，就像你前面说你觉得这些新政对你没有影响，所以说我的理解是你的整体的浏览体验或者说这些内容啊，或者说你关注的这些人、啊、以及推给你这些东西，你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是的。或者这么说，就是推特官方现在新推出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政策，他们的一些运营的策略，其实对我来说的话、 嗯、 对我日常访问上面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这里提这个可不可以啊，我是觉得最近推特上面、 嗯、 中文的推特、 嗯、 你会非常非常直观的发现一个现象、 嗯、 任何一条推 稍微热门一点的下面就是黄推，是吧？ 都不要稍微热门一点的、 哦、 对，下面都是那种就是、哎、你刚才说到的，它不是黄推，它就是诈骗，都是一些诈骗信息。 确实确实、其实这方面我跟你的感受其实是还是非常一致的。 嗯， 因为好像以前节目里面我也提到过，说我在推特的运营的这些故事啊，让我对马斯克的形象其实稍微有点改观。 嗯， 但其实对于推特这个产品本身来讲，它对我的吸引力，其实我确实不会因为它这些政策改变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举个例子，比如说啊、你要付费了才能修改内容，我好像也不需要修改内容，对吧、 嗯、 然后你要不付费的话限制有多少多少条，付费的话每天看多少多少条，我觉得首先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条蛮扯的这样的一个 policy， 但是对我本人来说其实影响也不大，因为我好像也看不到那么多条。 我是觉得别的国家、嗯、别的地区的人可能对这样的政策产生反感是还情有可原的。但中国用户， 你是第一次来中国吗？点洁癖级是吧？ 就是啊，你他妈的就是这种政策在各个平台上面你见的少了吗？ 对对对，其他的一些政策我感觉其实对我来说也差不太多，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这些政策对我自己没有影响，但不代表这些政策对我就没有影响了，对吧？因为国外很多人看不惯这些事情， 嗯， 马斯克做的事情他看不惯，这些新的政策他看不惯，然后又不够言论自由或者等等的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导致他们开始出逃了。那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影响的。我现在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到，我经常关注的一些设计师，因为对我来说，我也不看什么政见内容，我也不看什么大家说的什么减重不减重，我也不在乎，我基本上只关注那些我自己本职里面的那些专业的做相关工作的一些设计师，最多可能包括一些那个转会期之前的那些足球转会的这些记者啊什么的，对吧？就相对来说，我能明显感受到其中有一些人他确实离开 Twitter 了，然后他贴了一些那个大象的那个软件的那个地址啊什么的，可能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 Twitter 的这些 policy 啊离开了这个 Twitter， 导致我在上面看到的内容比以前更少了，那这个可能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 其实我不信 啊，老实说长远来讲我也不信，尤其是这个 Threads 到现在应该多长时间了，两个礼拜 anyway， 反正就是看了 Threads 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也觉得 推特这个东西还是挺难撼动的。 这个已经对很多人来说是习惯了。然后呢，你提到的比如说设计行业的你关注的某些设计师出逃了，其实我的感受也是很低的。因为我相信有人会出逃，或者说尝试的做出这种所谓的出逃的表现出来，但是这些人还是少数的。 确实， 而且你能感知到的，你能关注到的那些所谓的做出出逃的举动的这样的一些人，他本身可能就是原先在推特的这样一个平台上面他有一定知名度，他在所谓的这个平台的聚光灯下面 你才能看到。但是其实我都靠他的推荐，对不对？我看到的很多内容都并不是来自于我关注的这些用户。那这样的一个 哪怕出逃个10%-20%，总体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相对来说，如果你是按照来推荐来看的话，其实你也不是太关注个别的一两个人，对吧？ 对，或者这么说，我觉得我现在在使用推特的这个行为已经不是关注人了。 了解了解。 因为推特它足够大，它有足够丰富的乱七八糟的内容，能够让我驻足在它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每天我都能看到我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再说另外一个很久远的平台，对吧？ Tumblr。 哎，对对对， 我就知道 Tumblr 在很多人眼里面可能觉得它已经是一个死掉的东西了，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再回过去看，你看 Tumblr， 我觉得 Tumblr 上面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我喜欢的内容的。很多做插画的、做动画的、做这种就是数字艺术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其实他本身这些人他们用 Tumblr 也好，用 Twitter 也好，他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科技行业的 geek。 理解，确实确实。 他们如果形成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习惯了之后，就跟普通消费者的使用行为是一样的嘛，他不会出逃的。 确实， 而且你会发现说 他甚至不会关心马斯克每天说些什么，对吧？ 对， 不会关心马斯克是干什么的。如果没有那个条例影响到他，不让他发图了，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对这些上面的这些东西感兴趣。 是的，一天浏览600条，怎么说呢？这可能对于某一些用户来说是侵犯到他的权益了。但是真的对于就说大家看不到的，在互联网上没有声量那么大的这些大部分人的，我不知道这个正确不正确啊。底层用户来说，我也是底层用户。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影响。 确实，确实。 你可以说这是温水煮青蛙，我们被温水煮青蛙煮的还少了吗？ 煮习惯了，煮习惯了。那话再说回来啊，那个 Threads， 我看你也注册过对吧？那你有体验相对深度的体验过吗？ 怎么深度体验？你说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well, Nothing， 什么都没有。我打开之后只有一个感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多了200多个来 follow 我的人。然后那200多个来 follow 我的人呢，我还要一个一个点同意才行。 这个其实它是这样的，如果是在 Threads 这个平台上 follow 你的，你是不需要点同意的。那200多个人，我的理解啊，就是他们是在注册的时候从 Instagram 导入过来的那个关系。只有这部分的人你才需要一个一个去 confirm， 其他的新的平台里面他这个 follow 的动作其实跟 Twitter 是一致的，只不过可能 Instagram 带过来的这些东西呢，在他的概念里面可能说，可能出于某种他们的设计考虑，是他们的哲学，他们的逻辑，觉得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一下子过来的。 我觉得 Threads 这个东西肯定是做不出来的，特别是在扎克伯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帝国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是做不出来的，不会给他很多资源让他去做的。他的 Facebook 现在也是已经 日暮西山， 不是日暮西山，我的理解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为一个惯性了。就像我们以前都很讨厌微信，但现在微信也是已经成一个惯性了。 了解了解。 微信恶不恶心啊？在那个耳机旁的朋友们，微信恶不恶心？微信很恶心吧？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各种各样恶心你的东西，但你能出逃吗？ 确实，确实。不过说回来啊，这个我又想起我们某一期那个哪一期播客来着？反正我们之前不是也吐槽过 Facebook 吗？Facebook 你不行还是什么的？这个标题我已经忘记了，还是你？ 我也不记得。 但反正老实说，我总体上 我起名字应该比大多数的广告公司的那些所谓的创意总监要好很多。 你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打断了我的节奏。我想说，其实我感觉我还是比较赞同。今天这个节目好像没有什么冲突，没有意思，但我确实比较赞同你的观点。我也不是很看好这个 Meta 来做这个事情。你说的这个词惯性很强，我觉得这个惯性，我指的这惯性不光光是用户使用某些东西时候的一种惯性， 对， 所以说这个公司， 工具本身是不会存在惯性的。工具本身它就是个工具，它就是个载体，还是在于它里面的内容，对不对？我可以完全不用微博，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打开过我的微博了，对吧？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微博上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新的这些东西在恶心我，其实它一直恶心我，对不对？但是我现在为什么可以不用它呢？因为我对上面的内容没有丝毫的兴趣。 了解，前面也提到过，比如说在推特有很多人出逃之后，其实市面上诞生了一些想要替代它的一些产品，对吧？那在所有这些产品里面，老实说啊，我个人觉得 Threads 的第一观感啊，还是这里面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它是唯一一家大厂来做的这种东西。在使用之前，我其实对它是抱有一定的 但我觉得赌 期 气 望 成分比较多吧。 啊。Anyway。就怎么讲，就至少比起前面那些产品，这个东西它的完成度还可以，至少能用起来。至少我能注册，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他几个软件，他妈的我连注册我都搞不大清楚怎么注册。 川普的那个呢？ 那个我倒没用过，这我不知道。因为老实说我对这些内容政治方面内容不感兴趣，所以说我都是看那些设计师他们想逃到哪个地方，那我就去看看那个东西。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嘛，对吧？那 Threads 其实怎么讲，我跟你的观点一致，就是说，我觉得最后大家还是会回到推特的，如果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的。但是我本来还是挺期望 Threads 能够带来一点，至少带来一点竞争的。但是这个产品可能第一天用的时候非常的让我 frustrated，但是我还是坚持用了，因为大家都说他在广场给你推荐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内容，在你 follow 了多少多少人之后会好很多。然后在你多点赞之后，它会好很多。我还是坚持用了几天的，而且以每天都打开好几次的这种频率再去浏览，想要去调教这个 feed 的一些推荐机制，对吧？但事实上让我非常的失望，老实说，哪怕到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对吧？还是在打开之后，我要翻三四屏才能看到第一条我认为有价值的，或者说我会看下去的东西。 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玩意儿赌气成分多啊？对我来说，我觉得从最直观的一个表现上面来看，它导的是 Instagram 的这个就是用户数据。但 Thread 这个产品，它里面有任何跟 Instagram 原先的用户的这些偏好的东西，有服务于他们的东西吗？没有的。 这个问题倒是很好，就是他为什么导的是 Instagram 的数据？ 很简单呀，这就是个扎克伯格弄出来恶心马斯克的东西。他如果是正经要来抢这份玩意儿的话，他为什么不导 Facebook 的用户数据过来？ 那可能觉得 Facebook，比如说， 对啊，他还是不想去改变他 Facebook 的庞然大物带来的这些，就是在他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些稳定的用户行为啊。 你这个说法也有点道理啊。Instagram 虽然可能在国外的流行程度远超国内，但是总体来说，可能跟 Facebook 的这个关系网的复杂程度跟那个完整程度还是会差很多的，对吧？而且相对来说，这个 Instagram 的人群，相对来说，我的个人推测，他可能比起 Facebook 的人群会更年轻一点，也许他们的承受能力会更强一点，或者说做实验的这个意味会更大一点，对吧？ 这都是狗屁啦！你导了 Instagram 的用户过来，但是 Instagram 的用户在 Instagram 上面干什么呢？分享照片，分享精彩的瞬间，然后可能有一小部分人在这个同时，他还在拿它当 IM 软件在用。 拿它当 IM 软件来用，这个点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因为怎么讲，就比如说我跟你的使用推特的习惯不太一样。你说过你是用那个 For You 的那个 tab 下面，以它推荐的东西来看。我个人其实是以更多的是以 following 的这个 tab，也就只看我关注的人来看，但是呢，并不是代表我不喜欢 for you 这个东西。我觉得推特的推荐机制，或者说至少在被我们不停的互动、交互、点赞、操作之后，它推荐的内容，我觉得是可以的。除了那些黄推啊什么的东西，对吧？这个我们这些问题我们不谈啊。但是剩下的那些内容，其实每次我是会有点沉迷进去的，以至于每次我一刷就刷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这个我可能会只在闲暇的、实在无聊的时候，我才会切换到 For You 这个 tab。大部分时间我还是看，只看我关注的人。这对我而言，其实我个人怎么讲，某种程度上来，我对于他的推荐机制是认可的，因为我觉得他推荐的至少路子是对的。但是在 Threads 这个，他宣称啊什么几个小时就注册了多少百万，几天之后就变成千万，然后2个礼拜还是1个多礼拜之后变成了这个1亿，在已经有这么大量的用户进驻的情况下，我也已经叭叭叭叭点赞了很多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我关注的这些人，我也跟他们交互的情况下，他每天还是给我推一些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玩意儿，然后推的这些内容给我的感觉就像你前面说的那个点，就是大家不是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社交的平台，而是把这个东西作为像 Instagram 的延伸，就像啊，我继续在这里在上面跟你去聊天啊，去沟通啊，然后唠一些有的没的这种家常的这种东西，而给我推荐的这些人。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看不出他有任何的跟我感兴趣的东西有联系的那些点。虽然他官方好像也提到过，就他现在在首页上面还是会强调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而不是说那个以你关注的人为主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还是产品初期，他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他能 follow 更多一些人，然后能够巴拉巴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质量也还是太差了。作为一家 feed 流这个概念的发明这个概念的一家公司，对吧？在有这个数据量支撑的前提下，他给我推荐这样的一个东西，让我作为一个产品人，对吧？想要深度使用，而且确实每天都在使用，但是他妈的还是依然用不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本身有点，我是有点失望的，因为最早也提到嘛，虽然我不看好这家大公司，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给推特带来一些竞争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去的话，好像确实也不用太担心推特会被竞争到它的这个地位啊什么的。 我丝毫不担心，就算推特变成大家眼中的第二个 Tumblr 了，那又怎么样呢？对我来说就还是不影响的。我现在还是一如既往的会去看看 Tumblr，看看上面我感兴趣的东西，因为那些人他们不会走的。 了解。 然后说到推荐机制，对吧？那我觉得一样的感受，我推特的推荐机制是我使用所谓的这些互联网产品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之二。 之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以前 Google Reader 的推荐，就这两个他们的推荐机制，我觉得真的是仿佛后面就是有一个老编辑， 了解了解， 对吧？他推 这 给 个 我 评 的 价 东西， 很高。 我都挺感兴趣的，不像国内的这种产品， 娱乐编辑的，也是个编辑。 不是国内那些产品，如果后面真的是个编辑的话，那他应该宛平南路出来的。可能从某些层面上面来说是洞悉人性，但是他们把人性看得也太简单了。你长时间关注某一个品类的内容，他就给你拼命的去推相同类型的东西、相似类型的东西了。人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吗？ 确实确实。你有买过王国之泪吗？ 我买了呀， 啊，那你玩了吗？ 我天天都在玩。 啊，你天天都在玩。 我每天打到3点钟。 其实我有很多关于王国之泪的草想土。 你说说看，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吵起来了。 我不是很喜欢这一代， 我非常喜欢这一代， 虽然我现在也几乎每天玩。 我非常 哎， 非 你 常 现在 喜 多 欢 少 它。 小时了？先，我 我 们 不知 先 道多 啊 少 拉 小 一下。 时，我是从端午节开始玩的。 哦，我现在大概100小时。 我不知道多少小时。 我其实《旷野之息》也才玩了一百小几十， 旷野之息的话，我当时是故意没有打最后的加农，然后我一直都在四 不 个。 是一代也不存在故意去打加农呀，因为你打完加农它就结束了，你没有办法玩下去，你必须挡在毒位了呀。 打 所 完 以， 加农你可以二周目的呀。 但是二周目的话，所有东西不就没了吗？ 不是啊，肯定不是吧？ 是的呀， 是吗？ 是的呀， 是吗？ 是的呀。 我不信。 你回去查一下， 那买了 DLC 的怎么办？ 而且买了 DLC，你只要不打加农，你回来 DLC 里面这些内容可以继续玩下去的呀。那我就问你，你打过加农吗？ 你就完全没打过。 我就是不想打呀。 我打过加农的，我打完之后又独挡回来了呀。 然后又变成三颗星了吗？ 没，独挡回来就独那个打加农之前的那个挡呀。 哦，我不知道，那继续吐槽呀。 啊、哦，首先我要觉得它牛逼的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体量的游戏，对吧？然后又加了这么复杂的建造系统，整体上没有什么恶性 bug， 我觉得这个任天堂确实这点特别牛逼。我操，这种游戏要是交给 EA 做，交给育碧做，他妈的这个天天一个补丁，你信不信？ 所以说，我非常相信，就说网上有提过的嘛，其实《王国之泪》这一代应该是，就算不是跟《旷野之息》并行开发的，那至少也是《旷野之息》这个项目开始之后没多久，然后《王国之泪》就开始 开发组提过的呀。去年两月份还是三月份时候，就做完了，一直在优化这些细节，一直在修这些 bug， 一直修到今年五月份 就不仅仅是说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他修 bug，就说我觉得他这个内容丰富程度加上你刚刚提到的，对吧？哎，我现在很喜欢在 B 站上面看一类视频 啊，就是我昨天还被老板抓到在看这个视频 就说什么在海拉鲁大陆上面的那些火鸡科学家 对 哎，真的很有趣。 其实这也是我想吐槽的一个点，抛开他那些探索的部分，抛开他那些关卡的设计，抛开他的剧情，就只说建造系统，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讲，就是看比玩爽，给我带来这样的观感。 那只能说你并不是特别擅长， 对，是的， 对不对？我也是这样子的， 你一个是特别不是特别擅长，另外一点就是你去看网上那些视频，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啊，它可能很快就搭出来，但是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它的投入跟它的产出比实在是差太多了。 因为这本身也仅仅只是任天堂给你在王国之泪里面提供的其中一种玩法而已， 但这个玩法其实是比起前作最大的不同嘛，对吧？ 我觉得或许对于任天堂来说它也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哎，不过那天我看到那个谁写的那个文章里面，我才意识到一个很牛逼的点，就是这一代它全流程里面有一个设计，就是你不拿那个滑翔伞，因为上一代第一代的旷野之息的滑翔伞是必拿的，是主剧情上的一个点，但是王国之泪的那个滑翔伞它不是必拿的，不拿这个滑翔伞的情况下你可以玩通所有的主线流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啊。甚至他提到了就是那些英雄的对话其实是包含考虑了你不拿这个东西的情况了。 这个类似的这个视频我也看到过，这次其实对任天堂来说，他在整个世界观的这个架构里面他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冗余的东西 啊。对，你说的是， 这真的是在做一个真正的世界，对吧？你刚才提到的 NPC 跟你的互动，因为我虽然也不是一直在玩主线的流程，主线的剧情，但是也没有像刚才也有提过嘛，我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玩家，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非主流的玩家，没有那种特别过激的玩法，整个游戏的过程相对来说应该还是顺着任天堂的就是 了解 帮你架构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的逻辑在干的，我自己是没有发现这种，但是看 B 站的过程当中也有看到嘛，对吧？打个比方说，哎，有很多人主线流程都不做，但是呢他又把那些什么所谓的传奇武器啊什么的什么的全都拿到手了，然后 NPC 会给他一些非常非常，我相信在可能别家做这样类型的这个游戏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想到有 这 样的这 些方面，对吧？ 是，就是这些部分一点一滴的让你去感受到这个世界好像很丰满很真实，所以你吐槽的是这些吗？ 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说到就这个建造系统，我自己玩的时候感觉就是他妈的跟视频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状态，我其实就像你说的，我是一个他在某些剧情里面不得不用到这个的时候我会去启用这个建造系统，但是你说我要再花在这个上面，自己再拼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也不为了通关，也不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玩而去玩这个建造系统，我其实做不到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的操作的流程又比较复杂，然后其实呢，对于带来的一些收益其实又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就这部分可能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是说， 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就我在萨尔达，尤其是后面这30%的时间里面，我是一个爬山型玩家。这一代里面让我感觉比较爽的一点是风景比一代更好了，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日出，看到的日落，你能够在山上看，然后还有雾，还有其他的一些更高级一点的效果，让我这个爬上去以及飞到天上去的时候，这个心旷神怡的程度稍微高了一点。但是呢，这个就像你前面说的，冗余度非常的高，我能达到某个地方的这个方便程度比以前大大提高了。 嗯， 我也不需要爬山就可以到那边了。然后这有点自虐啊，就是现在获得这些风景，以及获得这些这个一个人在旷野里面跑来跑去的这个通路实在太发达了，导致我可能可以飞过去，可能可以发射过去，可能可以爬过去，各种方法都可以过去之后，就这种征服感，征服自然的感觉没有那么强了，这是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也跟征服感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这一代的神庙太简单了，对我来说一代的神庙的难度我觉得其实是恰到好处的。 嗯， 因为它没有一代的时候也没有建造系统，对吧？ 嗯， 然后它里面用到的那些过这些神庙的手段其实还是比起这一代来说呢，它相对来讲就更可用的东西更少一点，可用的变化更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有需要用你手上的那些技能过关的，然后有需要一些你完全靠你手的反应过关的，然后需要一些你的智商然后猜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过关的。我个人的体感是说，当时一个神庙平均下来我可能大概要花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可能有大概10来个神庙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因为我他妈的在那边死了好多次，不管是因为我智商不够没有研究出来呢，还是说那个我操作太手残了卡在那边了。但是在这个征服的过程当中，当我平均每一个神庙都要10来分钟才能过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过关之后的这个成就感会比较强。但这一代的神庙用我们群里某个群友的话说，其实更多的时候更大的比例像是一个训练关或者教学关。我的体感是可能我平均一个神庙大概可能5-6分钟就可以过关了，甚至包括还有牢炉的祝福型的这种神庙，对吧？我他妈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神庙，结果直接走过去就可以拿宝箱了，我这个时候心里会觉得有点这个神庙对我来说不像一代给我的愉悦感这么强了，这个可能是我吐槽的另外一个点。但是可能除此之外可能也就这些了。 是这一点的话，其实我就看法跟你挺不一样的。 可能其实也是塞尔达最好的一点，就确实我几乎很少看到两个人的在这里面 enjoy 的点完全一致的这种人，对吧？可能对你来说像神庙这东西并不是你特别喜欢的部分，或者说特别追求的部分， 我喜欢 是吧？ 我喜欢。 嗯， 我指的不一样是在于说你可能更喜欢第一代旷野之息时候的神庙的设计，对吧？ 嗯嗯嗯， 那在我看来的话，那可能我不知道我这样描述准不准确啊，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是个好学生。 有可能有可能，确实 你从小是个好学生，你是一个优秀的做题家，那旷野之息的神庙其实就是在给你出题嘛。然后你的对于每个人来说，他的解题的过程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你就得按照他们帮你设计好的这个解题， 你这点说的很有道理， 解题过程去完成它，对不对？如果这个人发现说这个过程本身他在某一个环节卡壳了，他就过不去了。 嗯，确实。 但我是个烂学生，我更喜欢，我也不说更喜欢，当我意识到我可以不走寻常路去走一些歪门邪道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歪门邪道。 嗯，了解。 但是呢，也不是说王国之泪整个的这个游玩的过程都会让我觉得愉悦的。 嗯， 有一个地方我其实也是挺不喜欢的。 哪个方面？ 就是这次的这些，就是那个这几个神殿。 你是指那个大的几个神殿是吗？ 嗯，因为这一次的话，它大大拓宽了死一轴嘛，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每一个神殿会发现有好几层。 嗯嗯 嗯。我现在其实只打完两个神殿，我在打那个格鲁德的那个叫雷之神殿。 嗯， 我现在打这个。然后我前面打的那两个神殿呢，一个是风之神殿跟火之神殿，我最讨厌的是火之神殿。 我就猜到就是要用那个矿车在那边轨道一上一下，然后还要去拨开关什么的，对吧？ 我后来不会这么干的了。 就是爬呀，是吧？靠爬， 有些地方爬上去，有些地方就弄个火箭嘛。 我懂了。 为什么讨厌他呢？就是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跟我玩以前的塞尔达 不一样 的感觉， 是有一点。 这是很矛盾的地方。以前的这种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做题。 嗯嗯。 但是以前的 题目呢，最多绕2个弯，不会超过2个弯，对吧？ 对，因为那个东西是为玩家精心设计过的，它会精心的去平衡你在整个做题的过程当中，它会给你困难。 嗯， 但是那个困难是恰到好处的。 了解，了解，我懂。 完成那个困难之后，你会得到非常大的心灵的满足。 那个神殿确实也是我四个神殿啊，其实不止四个神殿吧，先不剧透了。反正就是那几个神殿里面，确实是我花时间最长的一个。 嗯 嗯，雷其实非常简单啊。雷，我现在印象当中， 我没说它难呀。 雷是什么样的？我不是说它难简单，我说雷是什么样的？我现在雷都有点不记得了。火之神殿我印象很深， 嗯， 风之神殿我印象也挺深的，因为这是我去打的第一个。 风之神殿呢，神殿本身倒还好， 嗯， 但是去到风之神殿的那个过程 啊， 是让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刻意的。你要不断的去 一点一点往上走嘛，对不 对？ 对。不过说到这里，其实我跟你的顺序不一样，我先打的是风， 嗯， 再打的是水， 嗯， 这两个打完，其实我的体感很不好，因为这两个是完全对称的，你知道吗？ 你怎么会这样走的了？ 塞尔达这种游戏你跟我讲问这种问题有意义吗？ 嗯，好吧，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行程是什么样的。 我的行程是什么样的？ 其实任何一个神殿都不是我主动去的。 我跟你差不多。嗯， 我这一代，我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沉迷在地下的。 哦，你是这样的。 对， 我特别讨厌地下。 我特别喜欢。 果然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 嗯，然后这一代呢，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操作的苦手。 嗯嗯， 我没有什么这种就是说玩这种 3D 游戏能够精确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天赋跟能力。 就是非魂系玩家，懂的懂的， 对不对？嗯，不要说魂类游戏了，和平精英这种我都打不好的。 哦，行，我懂，我也是，我也是， 否则怎么会那么沉迷足球经理，对不对？所以呢，哎，我会发现说这一代王国之泪让我最爽的东西是什么， 嗯， 就是我可以去地下采炸弹花。我可以去地下采那个叫什么让人头晕的那个花。还有那个烟雾蘑菇，哇靠，这些东西作弊神器。 这一代确实逃课的方式又多，然后又丰富，然后又获得方式也简单， 是的。 嗯， 而且这一代你拿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道具，它真的就说不仅仅只是种类繁复，是真的有用，而不像玩旷野之息，甚至是说玩其他的任何的开放式，所谓的开放世界游戏，你拿到的收集到的这种道具，其实很多时候， 嗯， 你就是把你的包撑满了。 嗯，了解，确实。 然后换成游戏里面的那个货币了。 嗯嗯， 对吧？这代不是的，好多都真的对我来说是有用的东西。 嗯，哎，没有，我再说回来，就风和水打完，我的体感不太好。 嗯， 因为这两个流程很像，就像你前面说的，你在进这个神殿之前都要往天上走。 嗯， 那我当时的这两个打完，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跟你这个想法有点一致，就是让你体验一下这个天上的东西。 嗯， 但是四个全部打完之后其实觉得还行，后面两个还是有点变化的。因为前面像你说，我跟你说了嘛，我其实挺喜欢神殿解谜的这个过程的，而我又嫌它的普通神殿难度太低了。 嗯， 所以说我也在火之神殿那个挠头挠了很久，但是相对来讲这部分我的感受倒没有那么糟糕。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前一代的四个阴阶神殿，我觉得那四个的话相对来讲设计更巧妙一些。 啊，我也喜欢。 嗯 嗯，我也喜欢。 我现在至今记得有些神殿的它这个过程，对吧？ 那个不是神殿，那个，都是神兽 啊。对对对，神兽神兽神兽。 嗯，我也喜欢。 嗯，然后这一代其实对我来说还有一个不能叫它的缺点或者优点，而是一个特点应该讲。 嗯， 我也不是一个每天有特别特别长时间来玩这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在一代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沉迷的了。我不是一个收集狂，我没有什么游戏是打到白金啊全收集啊什么的，所以在打旷野之息的时候我也没完全不可能说要收集所有的雅哈哈等等的这种东西，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完整的把一些跟剧情相关的东西，然后跟一些主要的完全能够带来不同体验的这些东西能够收集完。 嗯， 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不指望收集所有的武器，但我至少想玩一玩所有的神庙是什么样的，你至少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尽可能完整的去收集这些东西。而且在一代的时候其实他收集的东西没那么多，所以这个东西给我的感觉是啊，在我有限的游玩的时间里面这个事情我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在王国之泪我其实没有像前代那么沉迷，就是因为我感觉收集的元素太他妈多了， 各种层面上都有收集，对吧？石碑要收集，井要收集，然后这个地下要收集，然后地下树根要收集，然后地上神庙也要收集、 这个、这个就是好学生呀。 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好的好学生，但我比起Leon相对来说肯定还是一个更好的学生。 嗯， 然后这些东西呢让我心里面有一点绝望，有点难受，我感觉怎么打都是打不过去，那我就啊，可能打的动力就没那么强了。 我其实每天 嗯 游戏的时间大概2到3个小时， 嗯， 也就是睡觉之前， 差不多，跟我也差不多。 嗯，我很喜欢这个游戏，但是我也会同时深深的感受到，怎么说呢？因为它是个单机游戏嘛，对不对？ 嗯、 仿佛任天堂给你创造了一个这样五彩斑斓的世界，给的就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能够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充分的去享受这个孤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孤独这个词用得很好、 嗯、我其实一方面很喜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会觉得害怕、 哦、我对这一代还有一个很不满的地方、 嗯、 我觉得普尔雅的戏份太少了。 普尔雅是谁？ 我操，这就是问题，你都不认识普尔雅是谁。 其实我知道了，但我觉得我不 care 他。 嗯， 露珠多可爱。 哦，你是露珠派的是吧？ 露珠多可爱。 嗯，蛮有意思的。 任天堂已经打破了他的以前的一些规则了。 什么规则？ 因为以前的塞尔达没有任何一款是延续上一代的。 哦哦哦、你说这个是吧、嗯？ 但是我真心希望，那个任天堂是不是可以考虑说，把现在的这个塞尔达传说的这个世界观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多人游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有机会。 那我真的觉得，有朝一日真能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语无伦次了，我真的非常想要这个东西。当然，哎，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说，哎，那你去玩《原神》呀？ 《原神》也不是多人游戏啊， 不是吗？ 《原神》不是的。 啊、哦，你看，我从来没有玩过。话再说回来啊、 嗯， 就说还有一点会让我觉得很喜欢这个游戏的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它跟游戏本身有关，但又无关，是大家都在吐槽任天堂的主机的性能很差劲，对不对？ 嗯 啊，最近其实我在打那个雷之神殿嘛， 啊、 哦，那边又有沙尘暴又有什么？因为我平时出差比较多，所以我其实现在都在 Switch Lite 上面玩的。 啊、 嗯，我在 Switch Lite 上面跑到那边的时候，这个掉帧掉的 啊，了解了解， 对吧？ 嗯， 我不是吐槽这个东西， 嗯， 我是喜欢，也并不是喜欢说掉帧啊， 嗯， 是说我真的由衷的非常非常的。敬佩任天堂的这些游戏的开发者， 确实确实，你跟我一开始也这么说嘛。 他们让我想起了我们以前画16:16的 icon 时候的感受。 哎，其实这个，其实老实说，我也很矛盾啊。我有这样的心理啊， 嗯、 就是一方面我又很想看看，如果给他们，比如说 PS5 的技能，他们会把游戏做成什么样。 嗯。 但同时我又很担心，他们现在能够把游戏在 bug 层面上做到这么少，在机制在。剧情等等方面能够打磨到这种程度，是因为这个机能搁在了这里。 嗯， 就我不太清楚，如果这个机能真的好起来之后，情况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说。对，所以这个感情我也是非常的矛盾。但是总体来说，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感觉。 我只能这么说。首先一点，我非常非常钦佩他们的这样的螺丝壳里做道场的能力。 确实。 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也坚信。他们能够这样螺丝壳里做道场，是因为他们真正的是一家所谓的软件定义硬件的公司， 嗯， 内容定义硬件的公司。大家都说苹果是，其实任天堂更是， 确实，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尤其是这一代，我感觉明显比上一代这个世界体量要大好多倍嘛，对吧？ 嗯、 然后当地底，我发现那个丢出去的那个点亮、 那个花嘛， 光亮花，光亮花是吧？ 嗯。 回到地底同一个地方，发现光亮花这个东西他妈的是永久存在的时候的，所以我当时就很 不是永久存在的哦， 不是永久存在的吗？ 它会被怪吃掉哦。 哦，这样的， 嗯， 但总体来说，它是这个位置是在那边的，对吧？ 嗯， 这步过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操，这帮人真的太牛逼了，就他真的是在营造一个就极尽可能突破所有的技能限制，给你营造一个真实世界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点我真的。觉得超级超级牛逼， 嗯 嗯，anyway, 就我不太懂这些背后的一些原因，有可能我提到这些点，它其实实现起来其实并不难，但是那总体来说，确实就像前面提到，它 它都没有什么恶性 bug 对吧？这种事情真的，尤其我现在身处游戏公司对吧？我们现在每天每日每夜改的这种游戏的这个出现 bug 的这个量这个程度，我觉得这他能做到这个样子真的太牛逼了。再总结一下吧，那这个今天确实非常的 原定讨论 A、B、C 啊，结果发现 A 三句话就讲完了啊，B、C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好聊的。突然之间，哎，开始聊塞尔达了，对吧？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标题怎么起。不过没事啊，利昂说了，他起标题的能力远超广告公司一般的那个文案水平， 什么 对 一 吧？ 般，远超99.99%。 好好好好好， 我是给他们了剩下了一口饭吃而已。 行行行，让我下次要忘了要说什么了。 但说到这里，我想吐槽一个东西。 什么 我觉 东 得 西？ 我们现在的用户体验设计行业的从业者有很多人，语文水平真的他们的是差。我是个烂学生，但是我运用母语的能力 还是要比很多好学生要好很多，是 还是强于99.99%的人。 你的数学世界里面是不是只有99.99这一个数字？ 你看，这个跟数学无关，我用的是所谓的夸张的手法。 行， 感谢 那 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么生硬的吗？ 啊，你来，你来。 我没什么好说的，你来吧。 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上来信，在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 anyway 看看。哎，还是不习惯。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fm/now。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上找到我们。并订阅我们，2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